OK， 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你赐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检视圣灵如何将你儿子所成就的救恩施展在每一个他所拣选、他所呼召的圣徒身上。人若没有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而我们对上帝国有盼望的人，理当检视我们自己重生的身份，尽其所能的依靠你的话语，依靠你的圣灵，来明白我们到底所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新创造、重新生出的这个身份。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是圣灵论的第六章，第六章开始，Ferguson 的题目是创造之灵，延续第五章与基督联合的讨论，第六章开始讨论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必然会有的结果，或必然有的层面，或者你用救赎次序这方式来理解与基督联合的话，也可以说就是救赎次序中首要逻辑上面会有的这个，你要说阶段好了，我们就这么说。所以今天讨论重生，讨论圣灵如何在圣徒身上成就了一个新的创造，我们也就借此具体的看与基督联合如何在圣徒的身上展现出来。Ferguson 在这边提到一个重点，这也是延续我想神学上一个还蛮重要的原则，就是救赎历史总是在救赎次序之先，意思就是说 ,Word of Salutis 总是在 Historia Salutis 之后，所有施展在圣徒身上的救恩或救赎次序，都是因为上帝先在救赎历史之中所成就的工作。这不一定是时间上面绝对的次序，因此我们可以说，旧约的圣徒他们得救和我们新约的圣徒得救是基于同一个救赎历史之中所成就的救赎之功。虽然基督是在旧约圣徒之后才道成肉身，才在时空上成就了这个救恩。Anyway， 讲到这个，因为Ferguson 在今天这章里面提到，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自然是什么？自然是关乎 Historia Salutis， 就是救赎历史上成就的某一件事情。基督在历史上，在时空之中，在2000多年前从坟墓中出来复活，这个复活如今反映在圣徒的救赎次序或得救的生命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 Word of Salutis 里面，我们希望今天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个概念。这并不是说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人才得以在他的得救的生命之中反映出他的复活，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并不是如此，因为旧约的圣徒也是因为弥赛亚的工作，他来他死他复活他升天，他如今坐在父的右手边得救，同样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确与我们与新约的圣徒们、旧约的圣徒们，在救赎历史上那个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划分这个分水岭的，在这边和这边的人经历救赎的确有经历上的不一样， 也许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时常心中会纳闷或想的，就是我们现在读何西阿书，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旧约的圣徒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所经历的属灵生命似乎跟我们是非常的不一样，他们有许多外在的记号礼仪等等，这是我们没有的。那他们是否也与基督联合？他们是否也经历圣灵的重生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还是他们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式？就是许多弟兄姐妹似乎以为他们有另外一种得救的方式。So, 我想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他们得救方式，旧约圣徒得救方式和我们得救方式是一样，但是经历的模式确实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概括的称我们得救就是与基督联合，那么旧约的圣徒是否也与基督联合？是的。但是经历的方式不同，怎么不同？他们怎么样经历与基督联合？小燕姐， 这个献祭一些的礼仪崇拜。 Yes， 没错，这个是上帝在旧约时候定义设立赐给他的子民，以叫他的子民不是就纯粹借着献祭以为他们的罪得赦免，而是借着这一切的外在的记号或者仪式或者旧约时候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规条等等，这些将他们指向基督，叫他们有份于基督。但是这种经历的模式比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比他们是更丰盛，因为那些模式不管是再怎么样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可以好像 visually 好像物质上感觉得到，那不过是影子，却不是真体， right？ 那我们现在是比他们更明确的有份于基督，是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已经有十字架，我们有完整的圣经，而我们也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这不是说旧约的圣徒没有圣灵在他们生命中工作，但是圣灵如今在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死了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下来之后，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更加的丰盛嘛？要怎么说丰盛？可以说直接吗？好 ，Anyway， 这是其中可能会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问题，但是主要 Ferguson 在这边也提到，他有尤其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就是第六章的前半段，特别提到一个与基督联合，这全然是出于上帝的工作，但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行动并不排除人的作为或人的行动。所以他会讲说有一种互相关联的关系，在这基督联合之中，上帝工作，人也工作。所以是一个bilateral relationship， 与基督联合是一个互相关联的工作，不是单向的工作。是全然是神恩独作 monergism， 但也这个既然是神恩独作，人也必有信心的回应。也就是说，上帝的行动与人的作为或人的行动，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50%加50%就变成100%，或者60%，或者90%加上10%。而是一加一等于一，听懂我的意思？都是 ，totus。Anyway，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 Ferguson 在这章里面会特别有讲这个。 好，关于这个大概104页的这个一小段，大概是 introduction，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们看105页，重生，圣灵更新工作的开始，就是，与基督联合始于圣灵更新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得以与基督联合，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有份一切属灵的福气，有儿女的名分，有诚意，有成圣，有得荣耀等等，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都起于圣灵，他必须要主动的工作。这工作的开始什么样的工作？就是塑造我们有基督的样式，或者用欧文的概念，就是将圣灵在基督身上所塑造的生命复制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叫我们有基督的样式。而这个工作一直到新天新地才会完成，这其实不外乎就是形容什么圣徒在地上成圣的过程，或者成圣的生命。Okay. 在新约里面，这个更新的工作，或者 renewal， 或者是更新的改变，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洗礼。洗礼是上帝，我们主所自己赐给我们的记号。对，洗礼象征、标记，也印证重生，但是重生却不需要洗礼。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So， 我们可以问洗礼和重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人若没有受洗就不重生，就不得以进天堂？因此，往往我们会听到，在我们所在乎的亲友临终之前，要赶快叫他决志信主，赶快给他受洗，叫他受洗，好似这就是一个他可以进天堂的保证。但是我们当然应该尽力传福音，叫人得到那个永生的恩典，不管他是在生命的什么时段，特别是在他在生命要结束之前，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认知里面，像这样子的人若没有受洗，并不表示他不能够进天堂，或他不会进天堂。所以我们就问，如果洗礼它是象征或者标记或者印证重生，那么洗礼和重生之间是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书里面的翻译是在第二段第一节，是等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哦，第二，对不起，105页的第三段第二行，他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仪式的，那个当然你知道那不是一个很正确的翻译，原文是 sacramentalUnion 或 sacramental relationship， 这个我们之前好像在西敏课上面，西敏信仰告白有讲过，解释这个关系是一个圣礼上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是一个仪式，但却是圣礼，是上帝或者主他自己所设立的外在的记号，为要标志某一个属灵的事实。 所以这个关系一定是关乎有一个记号或外在的标志或者印证，而这个标志或印证有其效用是在于标志和印证确实反映其属灵事实。因此你光有外在的记号不见得就保证你有这属灵事实。而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之下你确实会有这属灵事实，但缺乏这外在记号。因此这个外在记号我们就说洗礼，它之所以的重要性不是这个记号本身有什么效用，而是因为这是我们主他自己所设立要印证属灵事实的的方式的标记。OK， 所以就连在有些教会的教会的先贤们，甚至奥古斯丁，在他们的理解之中，认为洗礼是一个得救不可缺乏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会同意这个 ，right？我们不会认为说你若没有受洗你就不得救，我们不像罗马天主教，也就是这边就稍微提到一下，在这种理解之下，如果你认为你必须要受洗才能够得救，那你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在某些情况你没有及时给他受洗的人怎么办，譬如说婴孩生下来就夭折，因此你就必须发展出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些人也不见得一定会，这些灵魂也不见得一定都失落，所以会有婴儿欲或者婴儿炼狱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符合，完全没有圣经基础的说法。Right. 所以你看得出来你的神学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跟其他的整体的神学会有所影响。So, 我们不会认为说受洗是得救必要的条件。正因为它是我们认知是它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它标记的真正的是那属灵的事实，属灵的事实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真的圣灵的重生，有没有与基督联合。OK，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只是在复习之前说。 阿呆，你刚刚那一句话说洗礼是一个重生的一个记号。那下一句是说重生不需要洗礼，是这样会不会太，可以说重生不一定需要洗礼吗？还是不需要洗礼？ 不需要洗礼，重生不需要洗礼。 OK， yeah, 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某个仪式的效果。 那新约圣经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个要怎么解释？ 也、yeah, 这本书有讲，你有读吗？ 没有全部读。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也许会讨论。 OK， 不好意思，我想厘清一下，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个、那我记得跟大药理我们读到的与基督的联合，他好像在我们在药理问大药理那边提到的是与基督联合是上帝的恩典，但他没有提到人的行动。那这边你有提到跟家人的信心的回应，所以这个是跟他大药理里面提到说有效的恩召这一个是有相关性吗？还是 有大药理问答，我想那边主要强调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所有的恩典都是出于上帝的，但是 Ferguson 在今天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在与基督联合之中，并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是被动的哦，我们被接到枝子里面，然后我们就没有动作，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哦，我们就用约翰福音十五章，明天讲到也是会稍微提到，与基督联合的人必然会结出果子， 是 right， 所以我们必然会有所回应， 这个回应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会展现出来。譬如说，信心是，等一下会提到，信心是恩赐，信心从来不是出于我们的，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从来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信，但是被赐予信心的人也必然会有信心的行动，这行动是我们的 right？ 所以你可以看听得出来，这信心全然是出于上帝，信心的行动也是全然是，不是上帝替我们信，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但是信的那个主体是我们。所以就这上面来说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你都可以用这样子来理解。Yeah， 像有效的呼召也是，那个有效呼召全然是上帝呼召死人，好像从坟墓中出来，就像耶稣呼叫拉撒路出来，但是耶稣没有替拉撒路走出来，是拉撒路自己走出来，有点像是这样子。所以人的作为也必然会有 right。 OK， 好， 因为我会问这个，是因为这边的联，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前几次有读到联合跟相通在大要里，然后他是把它拆开来看，那联合的部分好像是比较完全，就是好像上帝的恩典，那回应的部分好像就是放在比较后面。 相通是不是他会这样子分开来吗？OK， 因为他是分开解释，所以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分解好像没关系，所以我自己在思考一下。 但是你理解 Ferguson 在这里所强调，就是与基督联合，这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动，上帝的主权。但是在这个主权、恩典、上帝的动作之下，人也必然会有行动。所以，或者我们用心腹思想讲到另外一个原则：正因为上帝动工，因此我们行动。 对， 对，有一点是这样子讲。 好，谢谢。 OK， 所以他 Ferguson 在105页和106页的这一段，105页最下和106页这一段，就是他到稍微解释一下重生 regeneration 这个概念在历史上面，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广面的理解，像加尔文他会认为重生是指整个人的生命的更新，从有效呼召一直到他成圣的过程，你都可以用regeneration 重新更新，重新活出新生命来说。但是在教义的发展上面，重生这个用词 regeneration 也可以越来越，我们可以说因为需求，因为讨论上或者教义的争论上面的需求越来越精细或越来越技术化，所以重生就逐渐变成越来越窄义的理解为，就是一个人从上帝的愤怒转到上帝的恩典之下的那一刻，重新活过来的那一刻。当然我们说那一刻不见得是时间上，可能是指时间上，就是逻辑上的那个 alpha point， 那个最初的那一刻，也可以这么指，也可以这么说。 OK， 但是他说如果说我们过分的他这边有提到过分的就是把它太 narrow， 把它太抽象化，就是讨论到底什么是重生，什么时候，什么哪一刻，什么迹象是我们是从在上帝的愤怒之中转化成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活了过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之前有讨论过的一个基督徒时常会遇到的过分的主观化和心理学化重生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重生变成一种非常主观，不断的检视自己，我到底有没有重生，我的心理过程 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避免的，我们最终必须认知重生其中有其奥秘，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对，而且要避免这种过分主观化，好像重生就是只是关乎我自己生命经历上的改变， 你会有生命经历上的改变。但是我相信就我自己的经验，我想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就是之前还有人不久问我说你是为什么信耶稣或什么，说实在我说不上来我什么时候或者为什么信耶稣，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想这是很多人的经验。我只能说笼统的来说，有一天上帝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我现在活是因信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他为我舍己，他是爱我。因为这个你可以说 OK， 这是我信上帝的理由，我信耶稣的理由。但是什么时候你相信，你为什么相信，往往我们说不上来。如果说得上来，我想这也是合理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按照人的思维，人的理解，这是很愚昧的事情。这是令人唾弃的事情。有一个人2000多年前，一个犹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居然跟我有关系。而且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为我死。Anyway, 也就是说重生，有的时候我们太过分检视我们个人的经历，这个不见得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益处。这边在提到重生，因为它不只是关乎我们个人的经历，这个就跟我们刚刚开始所提到的基督的复活有关系。重生也有一个，我们可以说一个 cosmic 或者宇宙性的意义。福克森在这边提到重生这个字，严格来说 Paligoneo， 重生这个字眼只在 Paligonesia 只在两处出现在新约经文里面，而且有一处你根本看不出来，按照那个中文的翻译，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那边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这个是在讲什么？新天新地，是在讲最后那圣徒所有的人身体要复活的那个时候。所以这复兴的时候，其实这个字它原来就是重生，再次的创造的时候。另外一次这个字眼出现是提多书3章第5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手，你注意在提多书3章第5节，重生与更新是有相连的，而重生与更新有相连，更新这个字眼在罗马书12章第2节，我们上周讲到的经文有出现在那里。罗马书12章第2节，这个更新是关乎圣灵在末世的工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重生的人就是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上周都讲到，因此按照你们的身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们是已经有份于来世，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重生，已经更新的人。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好像 Ferguson 在这本书里面，这是关乎来世入侵到今世。重生不外乎就是关乎来世入侵到今世，属灵的，你要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用词，属灵的现在入侵到属血气的。所以罗马书第8章的用词 那边的用词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或者属灵的，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氛围。所以原文在那里，我在教材上面有 It's an incursion of a new order into the present order of reality. 新次序入侵现今所存在的次序，这是原来的文字。他的翻译是新的世代进入目前的现实世界的一个行动。他没有翻译出来那个 order of reality， 就是现实所存在的次序或者原则。来世的存有原则已经入侵到今世了。重生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是重生的，你就是属灵的，你就是虽然活在今世，可是却有份于来世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重生不只是关乎某一个人，是关乎某一个人他的个人经历，但是远远那个他的意义的层面远远过于你个人的经历，而是有一种宇宙性的意义或世纪式性的意义 ,Ionic 意义。因为那不外乎就是代表来世已经入侵到今世了。它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实。所以我们透过基督的灵与基督联合，而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末后那个字其实就是末世的那个字的来源 ,eschatological。末世的亚当。所以现在我讲了这么多，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重生有这么大的关系。我们是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而与他联合带来我们的重生。而这个复活的基督，他的复活就代表末世已经入侵到今世，也预告因为他是复活出手的果子，也预告将来有一天我们灵魂已经复活，我们将来身体还要复活。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没有问题吗？这样子，我刚回到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一些神学上的概念，我们总是应该要回到圣经的例子，有的时候这些例子是非常直接的，有的时候你是需要跳过一个阶段、两个阶段，然后才能引证圣经的启示。如果我们刚刚说，洗礼是重生的记号，但是重生不见得要洗礼。如果你要想到圣经的例子，你可以想到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哈， 信主的强盗。 对啊，对，因为我也许你们会觉得他有受洗才能够进上帝的国，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时间受洗。Right， yeah。 刚才提到那个尼哥底母，就是忧忧愁愁的人就走了。是吗？你也知道讲吗？哦，不是。哦 ，OK，OK，、 okay, okay. 没事。我个人认为尼哥底母最后有得救。 OK， 对，他有来。 但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他有没有受洗？如果他遵从主的命令，他应该有受洗。如果他得救，哎，他有接受这个恩典的记号。但是我们会说，一个人可以重生，却不一定有这个，在某些情况之下不一定有这个恩典记号。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进到上帝国，也可以说是新约时代第一个进到上帝国的那个圣徒，他是没有受洗的人。OK， 新创造是一个新的生命，在107页开始。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明显，重生的意思就是从上帝所生的，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定义。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从上帝所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这是重生 ，born again。OK。这边有提到基督的重生是信徒的重生是基于基督的复活，我们刚提到概念108页，重生的根源在于基督的复活。 OK， 重生的默示性我们刚也已经提到这个概念，在希伯来书那边提到说，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那边提到有这样子尝过来世全能的人，不见得最终都得救、但是我们也应该说，凡得救的人都必然是尝过来世全能的人，在今世尝到来世全能的人。 OK， 所以说这个重生的末世性，或者重生是一个末世已经入侵今世的记号或者动作。Ferguson 说他是在 New Testament 的 Deep Structure， 中文翻译是新约圣经的思想深层，就是深深的根固在新约圣经的神学里面，思维里面。你如今重生得救，其实用这样讲，就是已然和未然的实现，就是来世的那个现实，新天新的现实，如今已经预先在你的生命中展现出来了。没有完全的展现，仍然是在一个过程，但是已经开始展现出来了，就这么简单。我们甚至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那个五旬节所降下所赐下的圣灵是从来世来到今世的圣灵，可以这么说吗？ Yeah. 来世是什么？是属灵的 right， 他如今入到今世浇灌下来。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小段？重生也是神恩独作 ，monergism， monergistic， 人无法自己生自己，无法自己重生，甚至人无法选择要重生，或者定义要重生。所以事实就是，人都面对一个问题：人无法重生，但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然后在109页，我觉得这边是有点 confused， 有点混乱。我不觉得他翻译的不是很好，可是我不觉得 Ferguson 的原文这一段讲的也非常清楚。 他在Ferguson 在这边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当约翰用肉身的时候，这个字眼 sharks 这个字眼的时候，他的意思和保罗用这个字眼通常的意思有些不太一样。保罗用肉身的时候通常是讲到关乎人的罪性或人的罪行或者人的败坏，但是约翰用肉身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指犯罪或者跟犯罪有关。你讲到人堕落之后一定是跟犯罪有关，但是约翰用 sharks 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那概念就是与上帝有别于上帝的人。他不是特别讲，书中的翻译是离开上帝的光景，不见得是这么说。其实就是说，就是表达人性本身。或者没有圣灵的人，堕落之后的人吧，堕落之后的人性，但是并不是特别强调说这个人性之中的的犯罪或者腐败，就是堕落之后需要圣灵的人。Okay. 因此他会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这个也关乎人如何敬拜。我们之前有提到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觉得和合本圣经翻译上造成最大误解的一个部分，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人要以心灵与诚实敬拜他，把那 pneuma 和aletheia 翻译成心灵与诚实，我觉得是和合本的一大败笔。那边应该翻译成为上帝是个灵，因此人需要依靠圣灵，按照 aletheia 真理来敬拜他。撒玛利亚妇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心灵和诚实以为他们在敬拜上帝，但是耶稣却告诉他说 No， 你是人要敬拜上帝是依靠圣灵和按照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翻译就是那个 focus， 我之前应该是在之前那个教会讲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有讲到说那个 focus 那个整个聚焦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就是好像耶稣在教导说，如果你要真正敬拜上帝，你就心诚则灵，你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够有没有这个心，够不够诚实，你就可以敬拜上帝。这是和本很容易引导人理解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是完全不是将人从非常主观自我检视的那个眼光中挑开，然后你的眼光不是注目在自己，是注目在上帝的工作，是依靠圣灵和按照他的真理，你才能够敬拜这位就是灵的上帝。所以我们的敬拜也是上帝的工作，依靠圣灵。所以在这段 Ferguson 会特别引用这段经文，这段还记得吗？这是神恩独作，但是人却有反应，因为我们依靠圣灵，所以我们敬拜上帝。所以他这边也提到说，那个重生其实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你根本无法看见，你也根本无份于上帝的国度，你看不到上帝的国度，你不会想要进上帝的国度，你自然也无份于上帝的国度。 So 没有重生，你的眼睛在属灵上来说是瞎眼的，你只能看到这个肉体这个世界上属于今世的东西，你也只能向往今世的东西。然而他这边最后也提到，在这一段在110页，没有重生你就没有永生，重生是永生的必要条件。 如果你在来世有永生，你必然是在今世重生。怎么说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品超还 OK 吗 ？OK， 好。So， 好，所以刚才那段提到说，重生也是关乎眼睛是否能看得见。接下来 ，Ferguson 提到重生的几个方面会有不同的层面，所以重生是在认知上有所更新。你的智性好了，你的理性得到更新。所以我们在上周的讲到，心智更新而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你的整个的心意，你的判断能力，好叫你们，你的那个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察觉，那个你的心智之所以可以察觉，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被圣灵更新的心智，不是一般普通的理性，就是单纯人的理性可以察觉上帝善良纯全可悦纳的旨意，而是只有被圣灵更新的人，他的心智才可能，才可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心意好了 ，OK。So， 约翰会说：“你们从圣子那里受了恩膏，圣灵的浇灌，就知道这一切的事。恩膏藏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OK。是主的恩膏，我会说主的恩膏就是圣灵的工作，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OK。So。”这是不是说有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会理解，因此教会不需要有人教导，每个人都可以，不需要有教师，不需要有牧师。很明显这并不是老约翰所说的 right， 因为如果老约翰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话，他写这封信等于在打自己的嘴巴，他在教导他们这一件事实。但是他会，如果他的意思是那反正有圣灵在你们心中工作，教会里面就不需要有人教导，就不需要彼此督责，就不需要有教师，不需要有牧师等等，他很明显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想他的意思是，所有的教导，所有的领受，所有的知识，你们领受恩膏的人，只有你们才能够领受。因为你们的心智被圣灵教导，或者已经被圣灵更新。OK， 这个就是符合旧约先知们他们的重生神学。他们的重生神学是那个上帝要给他的子民一颗新的心，用肉所造的心，叫他们能够顺服他的律法，明白他的旨意，或者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Okay. 所以认知，你的整个的理性的认知都被更新了。之前对你来说最荒谬的事情，人会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儿子会道成肉身，这些对你来说却成为是理所当然最宝贵的事实。好，认知更新，重生也叫人的意志得到解放。所以我们不是在活在罪恶之下，我们是从黑暗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OK， 因此我们的意志之前只能够犯罪，毫无办法行出上帝所在上帝眼中所悦纳的善。 但是现在我们得到重生的人在地上会犯罪，但是却可以行善，却可以做出上帝要我们所做出的善功。重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是洁净， right？ 洁净的意思，你们是已经洗净的，你们是已经圣洁的，或者我们刚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那边是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那个洗净洁净 cleanse you。 所以就提到那个以琳姐刚提到问题，从水重生，那不见得一定就是代表洗礼，因为圣灵的工作总是有洁净 cleanse, purify, sanctify, consecrate, 洁净分别为圣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当那个字眼出现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物质上的洗礼。Okay, 这边在112页，我这边有一个哦，圣这边他啊，我看一下，他这边是112页，圣灵在重生之中的工作就完全是在他改变人生命的工作范围之内了。我不太，如果光读中文的话，我真的不懂这一句是什么意思。112页就是应该是第二节的第一行字，但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原文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的生命之中是全面性的，他改变你的认知，他改变你的意志，他把你的整个人洗洁净分别为圣。还有这边也提到人的欲望也被改变，affection 或者情操，有一个最基本上的改变，或者我们用我们的方法，你的价值观彻底的被颠覆。So， 如果你说你重生，但是你检视你生命中你看为最可贵的，仍然是你在重生之前所看为最可贵的。你应该要检视你自己是否重生这个事实，因为你的 affection， 爱德华兹最喜欢用的，他就是用你的那个你的情操，你所爱的，你心所向往的，会有一个最基本上你的价值观，什么是最好的，会有个最基本上的改变。我觉得这也是当代基督徒一个教导上几乎都没有讲到，我们时常教导或传扬基督教，好似基督教是一种很好用的工具，它可以帮助你达到你所想要的，或完成你自己所规划的人生目标。信耶稣就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应该说，信耶稣会让你的目标完全有所改变。其实就是保罗他自己的改变嘛。之前看为对他是有益的，如今都成了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是这样子。OK。重生也翻转，其实就是 regeneration， 就是 depravity， 那个堕落的反面。人落入什么样，因为犯罪落入的光景，重生翻转那个光景。Okay. 而这个灵魂上的改变也预告身体将来有一天也要改变。这边Ferguson 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字，这个改变在老一辈的神学家里面用的是物质性的改变或者 physical 的改变。你读清教徒的神学，时常这 physical 这个字会出现， 但是 physical 或物质性或肉体上的改变，对老一代的神学家或当时的人用词来说，应该不只是单单是指肉体上，而是一个非常具体，一个生命中彻底的改变。不是只是道德上面，不是只是认知上面，不是，是一个整个人的本质上的改变。好了，就这么说，本性上的改变。好，这段，所以重生这些不同的层面，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都有工作。你的认知、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整个人的地位，从不洁净的到成为圣徒。OK， 全面性、本质上、本性上的改变。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改变，你很难说你有重生。那你这么讲，教牧上面的实用的应用，觉知不一定会叫你重生。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最后一段，看我们能不能用五分钟的时间，圣灵的主权。圣灵他如何工作？他随自己的意思工作 ，OK。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如何工作，却可从他工作的果效中确认他有在工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改变、翻转、更新、新创造？So， 这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说，我们可能重生都还不知道自己重生，或者不确定我们是什么时候，要追溯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或在哪一刻，或有好像有一个人讲了一个什么样很有说服力的argument， 就说服我们，然后我们就信耶稣。其实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子信耶稣，至少我的经验不是，我认识很多人的经验不是这样子。因为毕竟它不是只是改变你的心、你的理性说服你，它是改变你整个人。那像 Thomas Goodwin 会说，在基督的灵在我们的灵魂中的工作是千万个工作，已经工作了千万工作之后，我们才会认知，哦，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但在这边 Ferguson 也再次提到，虽然有圣，我们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主权，他随己意工作，我们甚至无法认知他怎么样工作，他如何工作，我们只能从他工作的效果确认他的确有工作，那个效果有真的彰显出来，但这并不表示圣灵的工作就抵消人的意志。他意思是我们从来不是被逼着归信耶稣，好像我们全然就啊，是的，圣灵在我们的灵魂之中做个千万工作，我们甚至不知道，但我们并不是被逼着，好像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程式更改以后，然后我们就改变。No， 圣灵的运作并不抵消人的行动，圣灵与人是在同一个 field、同一个范畴工作。你可以说那个范畴就是人的整个人、整个人的生命、整个人的灵魂。而上帝的工作奠定人行动的可能和必要性。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在神学上面，其实你可以换另外一种，预定论，这样子好，预定论全并不否决人的责任或者人行动的可能和必要性。这跟我们刚刚所讨论重生也是关乎人的意志有关系，right？ 所以我们在重生的过程之中，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之中，认知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被逼着信，我们也不是好像我们全然没有选择，因为上帝是哇更新我们的意志，叫我们能信，但信的人归向他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那主体仍然是我们，是我们在运用我们的意志，是我们信。Okay. 正因为上帝在我们灵魂中工作，圣灵在我们灵魂中运作，因此我们的灵魂有所行动，也必要行动。So Ferguson 在这边讲到，圣灵不是在真空中工作，一个很抽象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圣灵如何工作，并不是说那个工作只是很抽象的，它是非常具体的，在我们的灵魂在这个范畴之中工作，但却是借着上帝他指定的方式 ordinances of God， 它中文翻译成命令，应该是上帝指定的方式运行。所以什么方式，或者我们要说上帝指定的媒介，上帝的话语，我们会说上帝话语，就此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圣道和圣礼，但是我们这边主要是看那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此来说是可以，因为上帝就是定义要透过他的道，人若没有听到怎么能信呢？人若没有信怎么能够得救，怎么能够有永生呢？所以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叫人重生，所以就此来说我们可以说上帝的话语是一个 instrumental means， 工具音，重生的工具嘛，借着这个媒介或者工具或者方式叫人重生。So， 重生在这里再次也可以用窄义和广义的面向来理解。华尔菲德这边引用的话，应该是在第113页，是吗？ 113。哦，对不起， 114 页。114、115页。115页，华尔菲德这句话。So， 到底是这个可能就是关乎，如果说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叫人能够听到而信到而重生，那么是先有信心信到而重生，先有信心才重生，还是先重生才能有信心？哦，就我们刚刚所讲的，人必然是先重生才能够信嘛，死人不能够信。所以譬如说华尔菲德会说，哦，就窄义来说吧，他这边没有用这个，但是是我的意思，窄义来说是的，人的灵魂，人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死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信，但是人要能够听到而活了过来，圣灵要先在他心中工作。所以我们会说圣灵是那个重生的动力因，或者 efficient cause， 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因素，但是圣灵也定义要借着上帝的道，圣灵要借着圣道叫人能够信，能够重生。这边 Ferguson 有提到说，在圣道是在基督徒的是在圣道与基督徒见证的处境下发生， 重生不是上帝主权在真空中运作所发生，115页吧。而是借着上帝话语的宣讲和基督的见证所构成的背景下面所发生的。这翻译真的 OK， 我的翻译是你们在教材里面那个重体字是 So， 他这边比较有趣的是他并没有讲说基督徒的见证处境到底是什么，他这边讲说 OK， 我们可以奠定的是圣灵是要借着圣道叫人能够信，叫人能够重生，但是他这边 又提到，但并没有多加解释，不只是圣道，还有基督徒的见证。什么基督徒的见证？我们时常会听到说，你的生命就是福音。然后我们在新福会说 ，No， 你的生命不是福音，你不是传讲你自己，你自己有多好的见证，那并不能拯救人。你传扬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的确。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见证能够叫人听到，特别是在最好的一个例子，或者我可以想到唯一的例子，直接讲的例子，就是那些不能够听到的人会看到他们妻子的品性而被感化过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讲在某些情况之下，特别是在你的家人不信主的情况之下，你最亲密的人不信主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知道这通常是人最不愿意听，从你那里听福音听到的这种状况之下，圣灵仍然可以借着你的好品性将他们感化过来。OK， 叫他们能够信道。所以他在这边最后一段116页，个人的重生，我们的重生是 analogical， 是类比宇宙的复兴或者更新。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也都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所成就的。到最后那个宇宙的更新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呼召，死人要从坟墓中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灵魂的更新是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听到他的道而信，而得到新的生命。 OK， 今天到这边，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有没有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一段讨论对重生这个概念有没有更清楚一点，还是更模糊，或者跟以前的理解不太一样？那 OK 吗？疑心 OK 吗？亚文那边 OK 吗 ？OK。 安静，就是。我以前听过那个最讲的是那种那个重生带来的改变，这边是讲到实质跟本性嘛，哈。可是以前听到的是我们的五大部分，身心灵魂掉了吗？对吗？ OK， 如果 charitably 就是宽容一点的判断来讲这话 ，OK， 我们可以同意。如果他要讲那五大点，就代表你整个人的改变。OK。但是如果他要强调就是人就是有身和心还有灵还有魂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体？ 体，身体的体。 OK，No，、okay, 我们就说 No。我们会说，如果他说人就是由这五个缘分所造成，我们会说不。基督徒就是基督徒的人论基本上是二元论，就是人是有肉身和灵魂，就是这样子。Yeah. 对。但是如果他要说这个是一个很全面性的改变，我可以同意。Yeah, it's fine. 对。雅文那边 OK 吗 ？OK。Cool, 好吧，我们没有其他问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 一个技术性的名词，在115页，它说 dispensation， 它翻成福音性的分配。 115页是不是？ 最上面，它讲。 哦。 怪啊，福音性的分配。 看一下哈，噔噔噔噔噔。Dispensation 通常不是分配的意思，而是运作的方式。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哦，对了，他 ，gospel dispensation， 他的意思就是福音运作的方式，就是上帝定义要借着他的话语成就他，成就圣徒的救恩。你要问的是这个吗？就光是福音性的分配，因为福音 dispensation 这个字通常在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譬如说 Old Testament dispensation 和 New Testament dispensation， 就是恩典之约在旧约运行的方式和在新约运行的方式有所不同。虽然是同一个月、Dispensationalism 就当然是时代主义者，讲的就是说简单的讲，旧约圣徒得救的方式在那个 dispensation 和在新约得救方式有所不同。我们不是时代主义者 ，right？OK。好，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OK， 好，那我们请那宜馨你就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主啊，你的做事奇妙，我们享受的真的是你神独作所彰显在我们生命的果效。主，我们为能够这样伟大的奥秘，我们能够用我们有限的知识，但是却是圣灵更新的有能力的一个理性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真是感谢。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认识你上不断的长进。孩子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有限里面，要去理解你的作为，常常在我们的理性里面真的是挫折的，或是一知半解的。但求你帮助我们， 因着我们想要用信心回应你伟大的一个救恩，我们就愿意继续有动力如此行。也求你保守我们继续前面的脚步，我们一起这一群人一起来敬拜你的脚步，求你自己来保守，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孩子祷告感恩用靠耶稣的名， 阿们。 OK， 晚安，明天见，请你为我的讲道祷告，明天谢谢， 拜拜 拜拜，谢谢，拜拜。